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哦，不对，这次有三周更新一期了的 Anyway.FM。 你怎么知道是三周更新一期呢？现在就知道会拖了吗？ 对啊，因为我有感觉下个礼拜会非常的忙，我肯定会拖，掐指一算。那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哎呦，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那个提前说对不起， 感觉稍微有一些身处这个少数派报告的这种感觉。 看了多少年的老电影了，不废话了啊，继续啊。那个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几乎从未更新过的播客副厂牌我台 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官网上的安妮微时报，这个还是更新的比较及时的，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你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微信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X 轴播放器和催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互动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我觉得今天我又想说一句很老套的话，我觉得今天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 就我不想说什么，因为每一期都是特别的节目嘛，对吧？对你来说，我这种心情我也是理解的。 这期是很特别啊，对吧？ 要不哎，杰杰，要不这样，我有个建议，就是以后万一哪一期不特别的时候你再说。 那从下一期开始好吧。 对，哎，各位听众朋友，我预感这期可能是一期比较不特别的节目，可能会有点无聊，对吧？ 没有，今天确实很特别。今天时隔多久啊，我们是应该有两三年，虽然我才整个生命周期也就是五年不到，对吧？但是应该有长达两三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远程录过节目了吧，对吧？ 我感觉不止。 是吗？ 我印象当中好像只有一两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只试了没几期，而且应该是挺早的，反正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时候的感觉了。反正我们两个人是属于比较传统的这种没有四目相望时候那个感觉就没有办法录节目的那个类型的主播。 哎，方法派，对吧？ 方法派，好。然后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先卖个关子， 只是中间的这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呢跟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环环相扣的， 就先不揭晓中段会说什么了，大家敬请期待。我也不知道是26分还是36分还是18分钟，反正看我剪吧。进一段 BGM 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叫什么 QNMLB 什么的，是吧？ 这啥东西啊？ 80后不知道这个拼音缩写的吧？ 不知道呀，啥意思啊？你帮我扫个盲呀。 不是以前有人骂人的话就，然后这个缩写就是去年买了个表嘛。 哦，我靠，打开了新世界，我靠。 那个 BGM 之后我们开始聊一下吧。 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挺明确的，对吧？我们想聊一聊，就是这个品类的电子产品，或者说这个数码产品，也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品类了吧？ 我怎么觉得不是很深入人心呢？ 人手一块啊，还不深入人心吗？ 我觉得不是很多人都戴表的吧？ 怎么可能呢？就算不戴电子表，也戴传统的这个石英表什么的吧？ 反正据我的观察，就我们组里只有一半人，甚至都不多于一半人戴表的呀。尤其女生，我觉得现在女生很多都不喜欢戴表啊。 好吧，不重要啊。 这怎么能不重要呢？这决定了今天讲的内容的基础啊。 不，你这么一说，今天这期节目不要录了呀。 也是啊。那我只能配合你假装一下，每个人都人手一块表。 有些大表哥人手上不止一块表嘛，对不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因为戴了一块手表所以就是惨遭人肉之后被破案嘛，对吧？ 啊，反正 我虽然前面假装了一下，但我总还是觉得说表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是越来越不重要了。 哎，说到这里我想打断你，我想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猜都猜到你能问什么问题，你的人生第一块表是什么对不对？ 哎，不对， 你每次就这种问题。 错。 那什么问题？ 我想问你的是，你当初为什么要买 Apple Watch？ 哎，这个又难倒我了。我本来准备的答案又回答不了了，然后调整一下心态。嗯， 你买的是一代是吧？ 我买的是一代和 三代。 对，一代和三代，我买过两块 Apple Watch。对， 嗯，你当初为什么会买一代的手表？ 别人送的。 哦，好吧。又聊不下去了，我操。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 那我这么问， 出的那个你说这次我知道你，我得假装我是自己买的，为什么买这块 Apple Watch？ 你又猜错了。我想问的是，这个第一代的 Apple Watch 发布了之后你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观感？ 没什么屌用呀。 然后呢，就是发布会上面它展示出来的一系列的这项外观也好功能也好，其实完全不吸引你是不是？ 对，因为我说我那个时候的 我感觉我自己在套答案，我在套那个你原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反正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不太需要表了，因为我是一个有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模拟表阅读障碍症的人。当然我觉得今天看了你的表现之后，我发现其实你这个病得比我还严重。 没有没有没有，我对这个认表盘还是挺清楚的，只不过说因为一些认知上面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遥远的记忆可能产生这个模糊了，你知道吧？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Leon 的认知差别，就是他今天斩钉截铁，而且在我表露了鄙夷心态之后，他依然坚持认为时针是最长的那一根针。反正我说说我的心态，我就是其实我之前也买过不少传统的那些表，但我戴了时间长之后还是觉得就是它的实用价值不强，所以在我拿到第一块 Apple Watch 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不戴表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看到 Apple Watch 发布的时候，我现在满脑子印象就是当时那个视频，其实视频做得很棒，然后它表面表现出来的一些材质啊，一些运动感啊，以及一些高级感其实是不错的，但我总归是无法接受，说一上来真的是无法接受它那个厚度胖胖的那个感觉。我前面说没有屌用是其实有点夸张了，因为其实手机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但反正那个时候至少是前一年或者说前大半年吧，那个手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方向，但是就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Kit App 出现，但是好像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以当时那个传感器的水平以及当时那个手表的水平，确实没有什么 Kit App 出现，所以就给我的印象就是说确实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是同样跟你觉得，我在看了发布会之后同样觉得我不会去买苹果手表的，因为首先我觉得价钱也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虽然他发布会上没说，但是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立刻就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块手表的续航非常非常差。然后其实在苹果手表出来之前呢，已经有一海票的智能穿戴的这样的设备，可能他们不叫手表，他们叫手环，对吧？ 对，是 啊，他们已经在做很多这个，比如说监测你的睡眠质量啊，监测你的这个心跳啊，然后可能有一些稍微高级一点的，已经可以监测你的这个血压，是血压还是血糖指数啊，就一系列跟你这个身体机能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指数的这个监控，其实那些设备他们都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的是说，苹果手表虽然比他们晚出，但是远远不如他们的是。就续航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谁会去买这样的一个设备呢？大家都在说现在的手机如果不带着一个像尿袋一样的这个移动充电宝出门的话，可能就是内心会永远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手表的话，这个就不叫尿袋了，对不？所以当时我是完全没有去买一块苹果表的打算，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反而对另外一家的这个手表是充满了兴趣的。 我大概知道，你介绍一下吧。 至于是哪家的手表呢？一会儿再说，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又卖关子， 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了解了解，确实，我大概知道那个过程的纠结。 然后杰杰，你刚才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手表对于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的我们的这些社会人来说存在的意义可能远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重要了，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首先我们也不是那种就是穷玩表富玩车屌丝玩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这个阶层，对吧？ 你不是屌丝玩相机的类型吗？ 就我的相机还没有屌到玩莱卡嘛，对吧？就还不算嘛。 嗯，好吧。嗯嗯，好， 就还没达到这个阶层嘛。所以其实所谓的手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品，或者说作为男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品味的这样一个象征，这样一个设备的话，我们是体会不大到的，对吧？ 确实。嗯 啊，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说，的确好像哎，一块手表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哎，后来你怎么又去买了第三代的 Apple Watch 呢？ 生孩子了呀。 然后呢？ Apple Watch 一代就是我觉得别人送了那不戴白不戴呢，我还是戴戴看，对不对？ 嗯。 然后戴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没什么用呀。但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哎，比如说， 我是一个标准的直男嘛，对吧？直男而晚期的直男，这个手机是不装任何套，然后直接放在裤袋里面的，这其实拿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但问题是就比如说有时候抱着孩子还是会碰到一些比如说手机拿起来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但是通过手机上去看那个推送，比如说今天这个来的推送是老板来的推送还是亮来的推送，这个可能处理的优先级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是亮的那我就不看了，如果是老板的那我可能赶紧跟我老婆说一下，那个来孩子先丢给你，然后我到车上去发个文件什么的，对吧？就是包括看时间确实也有一些作用，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几点钟要上课来，然后几点钟要回家吃饭啦什么的，就相对来说比起手机确实还是方便那么一点点的。所以说对我来说它的一个作用非常的非常的单纯，就它的运动功能对我的影响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吧，就大家用手表的人同时又有点稍微有点强迫症的人都喜欢要每天闭个三环，对不对？但是那个可能这个这部分我的需求不是那么的大。然后对我来说主要的作用还是两个，就是看时间和看推送。然后这两个东西确实它跟苹果手机的整合还是这部分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夸赞一下的，对吧？但是呢 Apple Watch 一代的时候那个续航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又用了几年之后就实在是这个续航受不了了，我可能一天都一充都不够，那后来我就去买了个那个三代嘛。 嗯，明白了。嗯，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 Apple Watch 是一个我觉得各方面使用我都不是特别满意的产品，但是它确实解决了一点点痛点，所以我还是那个痛并快乐的使用着吧。 哎，这点我很同意啊，就说虽然 Apple Watch 被我们这么鄙夷，对不对？但是啊，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也太那啥了。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竞争对手那啥吧，我觉得是苹果自己的生态包的比较住啊。如果它的生态是比较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接进来去做很多事情的深度的去结合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结局怎么样其实也不好说啊。 但是你想这个就苹果对自己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的确是非常强，对不对？但是 iOS 其实并不是现在主流的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了，对吧？它跟 Android 比起来的话，它一定是 装机量还是差很多的。 对，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了，对吧？那在 Android 这边的话，其实 Google 也是好多年前就开始发力做手表嘛，但是至今为止的话，你说你让你脱口而出的有任何一款可以跟 Apple Watch 相媲美的 Google 那边的手表吗？ 我同意你的说法，有道理。哦，对，我突然想起来，其实还有个功能用的挺多的。 啥呀？ 找手机。 哎，这个功能我从来没用过哎。 可能你的手机是不是不太找不到什么的？ 这可能是。我虽然就是没你那么直，对吧？但是我的手机是不离我身边这个就是视线范围之外的。 但在家里怎么办呢？就几个房间总归会有找不到，是厕所还是卧室还是客厅？有时候被书盖住了什么的。 我不会啊，我去厕所的话我会拿另外一台手机去，然后扔在那里就扔在那里了。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反正我如果在出门在外的话，我是手机绝对不会离开我身体大概一米，五十厘米范围的。但是在家里，老实说，我就比较 freestyle， 反正这个手机经常厕所放放啊，客厅放放啊，床头放放啊这种的。 那接下来我要揭晓我刚才说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对吧？ 这么快就揭晓了，你稍微再等一等好不好？ 因为没办法，真的要讲到了，你知道吧？我要讲一讲为什么我当时也去买这个三代的 Apple Watch 了嘛？ 你说吧。 是这样子，就说，我回一下这个时间对不对啊？应该是2016年底，对吧？哎，不对，哎，对，一六年底的时候呢，我正好就是换工作了。然后换了工作呢，我的工作职责也换了，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自己管自己，我就一头扎在这个项目里面做事情的嘛。然后但是2016年底之后呢，我需要去带团队，那时候呢 一方面需要带团队，另外一方面就会去不身不由己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瞎七八的会。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很头痛，就是我记性不好，然后我需要用这个 to do list 的软件去帮助我，就是记录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呢去提醒我。我可能还需要去接这个助理，不是我的助理啊，是部门助理。去接这个部门助理给我们推的各种各样的会议的邀请，去接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推送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是非常需要有一块手表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带着小米手环是可以接受推送啦，但是作嘛，对吧？因为当时看到了一家这个做手表的厂商的他们的设备让我非常的心水，所以在这种作的这个心态上面，一想要花钱的这个心态上面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越看小米手环越觉得嫌弃了。那个设备厂商叫啥呢？叫 Pebble，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他们了。 Pebble 其实我觉得也挺传奇的，他甚至就说让我很不舒服的跟 WebOS 也有一点点的联系。在这个 HP 收购了 WebOS 之后，然后过了没有很长一段时间， HP 不是把 WebOS 的项目就关掉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在负责 HP 内部负责 WebOS 项目的这个设计负责人就离职去了 Pebble。 虽然那个设计负责人在 HP 期间做的这个关于 WebOS 的一系列的这些概念型的项目，至少就是曝光出来的这一部分内容，我觉得非常的屎，完全不配叫 WebOS。 但是去了 Pebble 之后，主持在这个 Pebble 上面去针对第二代的这个手表的一系列的这些交互啊，然后呈现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非常符合这个硬件设备的性能，以及说这个硬件设备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气质，非常符合。所以我看了当时他们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这个 Pebble 的手表的这个宣传片之后呢，我就念念不忘了，一直想说要去买一块。但是当时呢，传奇来了，对吧？什么传奇呢？就是当时 Pebble 因为它是个小公司嘛，它其实在国内是没有代理的，你要买的话就只能在它官网购买，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转运的渠道运到中国来，对吧？我们说的转运是说的好听一点，其实呢类似于像走私性质嘛，对吧？虽然不一定走私的成功，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面你会被海关卡下来，然后要去交不知道多少钱的这个关税。那我当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具体情况是这样子，我在 Pebble 的官网上面订了两块手表，具体的时间我不记得了，然后中间大概隔了有三个月的时间， Pebble 官网是没多久它就显示已发货了，但是中间隔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这两块手表就鸟无音讯了，就我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快递的这个状态查询的这个网站也好，然后上面去查询这两块手表的状态的话是完全搜不到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我想可能就丢单了嘛，对吧？我就写信给 Pebble 了，我说我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我没有收到我的手表。然后 Pebble 跟我说，那要不就这样， 他帮我做这个退单的处理，然后把钱退给我。那我当时想想也挺正常嘛，我就觉得哎，美国人也挺好的，对吧？到底是这个怎么说来着？他们哎，大洋彼岸的这个店做电商的，还是怎么挺厚道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这样的行为，就结束了。我觉得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是没有过多久，大概一个礼拜不到，我收到这个上海海关的这个清关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了，就是这个时候 PayPal 已经把钱退给我了。 嗯， 我收到清关通知了，说我的手表现在在海关，需要我去补关税，然后我就去补了嘛。然后补了关税才发现说，我靠，这个关税就是差不多等于是又买了两块手表的价钱。 那你觉得良心也过得去了，所以后来也没有跟 PayPal 去说什么，是吧？ 没有，我当时是良心没过去，我是想要去联系 PayPal 说我收到手表了，我要把钱再给你们。但是当时又发生了一件非常传奇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呢， 被那个啥了，是吧？ 啊 ，PayPal 被收购了。PayPal 被后来被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收购的那个 Fitbit 收购了。 很绕很绕，那你一口气讲下来也不容易 啊。他被收购了，我也还不了了。我还给谁去呢？所以呢，就这样，我就等于是白捡了两块我没有花钱，但是付了差不多等额关税的 PayPal 的手表。然后拿回来之后，大概 PayPal 的手表我大概使用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呢，我还是挺满意这块手表的，跟这个功能有关的这部分的东西的。但是它的外观，它的质量，还是比像 Apple 这样的大厂还是要差一大截的。我举个例子说，我当时为什么不用了，是因为说半年不到的时间，我记得侧键就按不下去了。 啊， 我当时买的是那个皮质的这个表带的款式嘛，然后半年不到的时间，这个可能也跟我使用比较糙有关系，这个皮表带就臭掉了。 嗯，了解。 综合上述的这个种种的原因呢，我没有办法，我需要去找一块它的继任者。而且那个时候就说有一些我觉得涉及虚假宣传啊，他当时是说他的这块手表呢是用了，因为你知道最早的时候 PayPal 表盘上面的这个屏幕呢是单色的 e-ink， 然后我买的这一款呢是他们刚出的彩色的这个表盘。当初他们在官网上的宣传口径上面介绍的是说它这个叫做彩色的电子纸，但是我拿到手之后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它不是彩色的 ink， 它只是一个我们当初在BlackBerry 也好，在诺基亚比如说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机上面能看到的半反射的这样的 LCD 的这个屏幕，虽然它不是 ink， 但是也挺省电的。虽然达不到它官网宣传的这个一周半左右的这个续航时间，但是续航个3到4天是没问题的。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啊，反正就当时手表没法用了嘛，所以就想找它的替代品。 所以买那个， 对。但是你知道市面上面那个时候除了苹果，你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没什么选择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收购了 PayPal 的 Fitbit 嘛，但是我觉得 Fitbit 的手表实在太丑了。就那个时间段正好是第三代手表发布嘛，我就买了一个蜂窝版的。哎，说到这个蜂窝版的，我又想吐槽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一点鸟用都没有啊。 因为我没有买过这个蜂窝版的，槽点是哪儿呢？ 槽点就在于说我开通了这个就是 eSIM 卡的这个功能之后，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就说能够针对这个 eSIM 卡去用的相应的这种就是关键的，对吧，有杀伤力的这个功能。 唯一的我能想到的比如使用场景就是比如说我出去跑步，户外跑步，对吧，然后就不需要带手机，我就带个手表就可以了。 听歌是吗？ 对， 但是听歌的话它续航就如尿崩呀。 好吧，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我平白无故每个月要多花18块钱。 了解了解。你前面说到那个小厂啊，质量不好啊，以及那个 Apple Watch 之前的那个产品，对吧？我突然想起这个提纲里面没有出现的我那个时候买过的那个产品。 哦，我知道你说啥了。 你也有印象，对吧？ 对。这款手表当初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阵的轰动的，对不对？ 对，我这个名字其实它现在应该还活着呢，对吧？它后来我记得一开始是被诺基亚收购了，后来好像诺基亚又吐出来还是怎么样，我后来我就没再关注，不知道了。反正这家公司名字叫 Withings， 然后它的第一代产品出来的时候的卖点我觉得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它是非常非常轻量的 smart 功能， 对， 就是说它比如说只能记个步啊，然后说这个时针它可能能够显示不同时区还是什么了，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但是呢它长相至少从一开始 PR 的那个产品的长相来说是比较接近传统手表的 啊， 对，美观不美观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它的设计当时是我是非常心水的，因为我觉得 相当简约对吧， 对，简约的设计呢，但其实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那些指针的跟圆盘连接地方的那些曲线，就觉得它是一个还是很有设计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当时还是非常，因为它从能买到那个出宣传稿当中其实隔了蛮长时间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反正是期待很久的，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还是在用传统手表的，那我觉得当时没有 Apple Watch 这种，应该还没有 Apple Watch 吧， 没有没有， 反正跟传统手表好像也差不多嘛，那还能多一点计步啊什么这种功能，这个我觉得也蛮好嘛对吧，而且这个手表的价格我记得两三千块钱吧，它跟这种前面说到那种能彰显男人品味啊然后身价那种手表比起来，这个价格还是其实还是相对没那么贵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反正很期待，对，然后好不容易买到那款手表之后，第一天我就把它给退了。 就你上次有提到过嘛，就是厚嘛。 我觉得厚是一方面啊，就是厚的话确实给我的观感影响是有一点的，但毕竟对于块手表来说，我觉得它表盘是还是的确是比较好看的，这个我觉得我是不得不承认的。更多时间还是聚焦在表盘上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厚度虽然让我产生了一些失落感，但其实还可以接受，但那个质量实在是不行，就第一天就出现了各种 bug， 就比如说它的那个普通机械表或者说这种石英表，它的表盘一般来说就非常简单嘛，如果这个表还能走的那就是按时走，如果不能走它就直接停下来对不对，那如果机械表的话，那你可能还有个调时间的状态下 你手动可以调那个时针，但总体来说这三根针的动的那个比例是不会变的嘛对吧，除非它已经坏得很彻底，但是 Withings 因为它是一个智能手表，它的表盘是它其实好，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分针，它只有时针跟那个分针，那时针跟分针它其实是通过马达来驱动的，那它其实是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的，但第一天这个马达就坏了，就在那边一开始给我倒走， 这个质量还感觉不能忍呀， 这个质量一开始倒走还好，后来开始发疯似的旋转，再到后来就两根针甚至它还会有交错，这种就互相卡住，反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旁边的那个按钮也有问题，就基本上我觉得一开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也懂的，这个手表也是国内也没有什么正规购买途径的，所以老实说我不太清楚它是一个比如说返修的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确实不太好说，但是第一天就碰到这么多问题，这么集中的问题，那我当时就已经非常失望了 啊！你放心，这个是我的话我也不能忍 啊，对，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忍的问题，因为它本来能做到，你说能做到一二三，现在能做到一，那我觉得这个一很重要，那我还是能忍的，这个叫忍，对吧？那这个手表它就等于就不能工作了，这个就不是忍不忍的问题， 对，这个不是 对对， 这个不是软件缺陷的问题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反正当时就当天就退掉了嘛。其实那颗手表是给我后来买各种这种数码的手表的时候非常 留下阴影了， 非常大哎，留下阴影，真的留下阴影了。当然，我觉得。Again, 我不是买台他现在的，因为后续他的怎么样情况其实我当时我现在完全不清楚，然后可能以偏概全了吧。 不，我之前也听过另外一个朋友有提到过，他好像 也 是买了一款嘛，对对对，也是拿到手之后发现说这个做工怎么这么差， 但老实说其实在这一块之前我还是买过一些其实不怎么贵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表的。 哦，这个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觉得有一系列的这个手表，或者说有一家手表的这个厂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非常非常不上台面。 你说吧， 卡西欧呀。 哦，你喜欢卡西欧是吧？ 啊，而且都不要去买它这个极少克系列，对吧？买那个最经典的5600系列的话，我觉得每一块这个5600的电工表都是精工细作，然后无论是这个它精简的这个功能，还是它的外观设计，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了解， 当然，对吧？不上台面，跟那些就是已经走在这个另外一个阶层上面的，非要绿水鬼啊，非要带什么沛纳海的这种，肯定不如他们法眼嘛，对吧？ 你已经不错了，你还能报得出这些名字。 好吧，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好，那这个我们片头的时候说过，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期嘛，对吧？那第二个特别的点，现在给大家揭晓答案啊，就是我估计大概率很可能应该差不多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拖更一期的原因嘛。我们在筹备史上第一次 Annual.fm 的设计比赛。嗯 嗯，对，不是恰饭，是我们主办的一个设计比赛。 对对对，不是恰饭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是挺心寒的，因为据我所知那个战库办一次比赛是需要逼万元的，这个我们其实觉得只是这个形式比较好玩，想自己尝试一下，而且老实说 我以前在百度也做过一些皮肤大赛的一些事情，那当然这次主要是Leon负责的啊，这个也是撇清责任，万一 搞砸了算Leon的头上，对吧？ 哎，节目里面不要这么甩锅好不好？ 反正那个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听众能不能一起来做一些活动，然后通过这些活动给大家带来一些价值，然后可能给一些品牌方也带来一些价值。嗯 嗯，是的。 那然后为什么说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呢？是因为这次的皮肤大赛的合作方是松拓，哎，中文是叫松拓啊，对不起，我这个调研不充分，是一家源自芬兰的，相对来说比较专注于做运动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智能手表厂商吧。对，老实说我之前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有这个品牌，但是产品是什么样的，老实说实话我之前确实不太清楚 啊。老实说就是我跟他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产品的负责人接触之前呢，我对他们的印象呢也是几乎等于零。为什么呢？我们刚才其实杰杰介绍的这个他专注于这个运动方向呢可能还不是特别准确，他其实专注于这个专业运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 啊、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手表的厂商。 疏忽了。嗯，所谓专业运动就是它偏向于比如说运动员气质啊，或者说你在玩个人的这种极限运动，这种类似于这种方向，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吧。 什么爬山呀潜水呀这方面的这个爱好者的话、嗯、可能会对松拓这个品牌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些。 那我们这次的大赛名字就叫表面功夫啊，听名字你也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给松拓的 一系列的智能手表设计他们的表盘。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参加过一些设计比赛，同时我们自己可能之前也办过一些设计比赛，相对来讲这种皮肤大赛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说，很多皮肤大赛的作品其实最后都没有办法做成一个真实的实际产品吧，就只是一个效果图，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但这次的皮肤大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在前期的时候Leon跟松拓已经有过一些短暂的一些合作，对吧？这些手表的表盘已经做过了一些模板，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模板进行一个工程化，让它快速的成为一个真正可以用到的一个表盘，而且相对来说、 哎、 我感觉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的大吧。当然我不是说设计的工作量不大，而是说设计需要牵涉的东西不多，它只需要包含就是你的手表在那个息屏的状态到那个亮屏状态这两种状态，以及他们可能如果你想要去做动效的话可能有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状态，就只有这三个地方了，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工作量不会非常的大。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本期节目开始的时候来我们的官网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而且就说为什么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还是有一定意义呢？一方面像杰杰刚才提到的，总体来说的话参加这个比赛这个你参与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比如说哎，你在 Dribble 在 Behance 这样的一些设计平台上面你去秀一些你的设计的案例的时候、嗯、往往会去针对像日历啊像天气啊像 To Do List 这样的一些 App。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它相对来说你需要关注的点不会需要那么复杂，对不对？需要去呈现的内容也不需要那么复杂，那你就可以在比较专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去有针对性的去把一些视觉化的东西去做得更加的出一些亮点出来。从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嗯、我觉得做这个手表的表盘的设计的话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那我们在这边铺了这么长的垫，说明这个工作量不大的原因呢大家肯定也猜到了啊，这个松拓，哎，我们毕竟没有掐他的饭，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他们不是一家很有钱的公司。所以这个比赛的，说实话，这个奖品我觉得并没有到，比如说人家那种就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全是各种苹果产品的这种级别啊。 哎，是的， 我们跟松拓这边的这个产品负责人他们这边的一个交涉吧。最后我们这边拿到的是说，如果你获奖的话，他们松拓这边会对应的给到你他们的旗舰的这个 S 系列的 S7 S5 S3这三个系列的手表作为这个小礼物吧，也不能说奖品，对不对？ 嗯，那 anyway， 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比赛感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的官网上来查看一下，官网的网址就是 anyway.fm/松拓的英文 SUUNTO、如果 你拼不来的话，你也可以在官网上面直接找到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章跟链接。然后比赛的截止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从即日起开始，也就是你听到播客的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开始上传作品，一直到 9月11日 截稿。同时呢，比赛当中对表盘的一些技术细节啊，以及详细的一些模板呀，或者说简单的教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找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看一眼。嗯， 对，如果在这个设计表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不妨就是通过各种联系方式跟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还是想要再去挖挖粉嘛，就想问一问开头没问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是准备了这个问题是吧？ 哎， 啊，行吧，你来吧。 就是哎，你还记不记得你从小至今戴的第一块手表是什么吗？ 卡西欧呀，很多大部分男生第一块手表都是卡西欧吧，不管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 啊，那你还是个有钱的仔嘛？我不是啊。 但我的是盗版的呀。 盗版至少可以300多块钱一块嘞。 这个价格我倒真不记得 啊，不说了对吧？啊，那你说了我说一下我的好吧？ 啊，你说吧。 我的第一块手表，我觉得还是挺令我印象深刻的，应该也是个盗版的，但是呢，当时是在上海的城隍庙里面的某个柜台上面买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任天堂的 Game Boy 非常非常火的时候，而且还不是后面的 Game Boy Pocket 或者 Game Boy Color 这种就是薄版的，而是最后的那个那一代。初代的 Game Boy 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妈给我买了一块 Game Boy 的电子表，就是跟 Game Boy 长得一模一样，它是块电子表。我当时真的就是爱不释手，睡觉都是戴着的，就是洗澡都想戴着它，只是因为它不防水。 好吧。 哎，但是说起来又奇怪对吧？我就想不起来这块表是什么时候没了的。 哎，人生就是这样的吧，很多东西不经意之间就离开了。 哎，这么想起来对吧，我又非常非常佩服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这位就是 Pachinkov 老先生，毕生的志愿就是希望去改善人类的这个记忆对吧，以及说跟记忆有关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潜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觉得说至少我觉得我的记忆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我在回忆我过往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说是好多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说几年前的一些往事，我可能都会把它真的假的揉杂在一起，然后形成现在的记忆。我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我臆想出来的了。 嗯，哎，对，时针最长，这就是你臆想出来的，就非常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归根结底，我觉得帕金科夫老先生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人要记住所有的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机能的限制嘛，当然这个有时候是限制，有时候反而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嗯嗯， 人这种动物，我们这种性质决定了，就你只有慢慢的遗忘掉一些东西，你才能记住新的东西，学到新的东西，就不然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脑容量毕竟就这么点对吧。 我不懂呀，其实我也不太敢跟你探讨这个问题，我怕就是有很多东西就说了。 我懂你的心，确实我也不熟，但是我之前反正看文章说，其实是人类的这种长期记忆包括短期记忆，它的脑功能的配比其实从小到大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到大了之后，人从功能进化上角度来讲，它是有意的把这种一些记忆力给衰减，因为你确实有太多东西要记忆。然后这个东西我又不是做学者，但是我从我女儿身上感觉到是有这么一些现象的。小朋友他对各种乱七八糟的细节他的记忆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他会知道今天路上看到了总共几部没有车牌的汽车，这些细节就在他的脑子里非常的具象，尤其当他的表达能力也已经能够表达出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他每天记住的东西相当的惊人。所以就可能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学习语言学习什么学习速度更快一点，但是当他慢慢成长之后，发现其实社会经验啊或者 说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时候，他必须把这种可能你想这种记忆就那么细碎的这些记忆其实占了你非常大的脑容量，但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对吧？那这部分他就刻意的去弱化了，我觉得其实是有点道理的。 有可能， 这有点像两个中年男子在聊那个参考消息那种感觉。 没有，只是为了要再提一下我们上期节目嘛。 啊好好，参考链接又可以奉上。其实你说到城隍庙，我想起来这个事情，我还是挺，就你懂的，因为我从小是生长在那个，不是生活在这个城隍庙附近的嘛。 嗯嗯，你比我更近嘛。 啊，对，我比你更近。在城隍庙买表这个事情，我也是干过的，而且那块表其实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巨大，你知道吗？ 哦，怎么说？ 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人生 啊！ 我小学的时候，我忘了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可能是四年级吧。当时有一个上海有一个叫什么青少年发明大赛，我们学校其实是一个科技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小学。 嗯， 我作为其实当时小学里面那个科技班的那个成员嘛，也是有学校这个任务的嘛，就是你要提交几个青少年发明创造那种想法、 哦、 idea 这种东西上去的嘛。 当时有 OKR 给你的？ 哎，对，是有 OKR 给我的，每个人要提一个提两个。我当时是最后一天交卷的时候，在早上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实在来不及写，我就在一边上厕所一边就把那个我当时的一个想法给写完了嘛。而且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想法、 嗯 是不是已经有人做过了、 嗯、 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其他想法了，我就这么填上去、 嗯、 其实是跟表有关的， 有味道 那个方面是有点缺陷的，同时呢但小学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嘛，他在普通的表外面去加了一个可以旋转的那个表盘，那个第二个表盘它其实也是有刻度的、 嗯、 那第二个表盘转一定的角度之后你就可以显示另外一个时区的时间了嘛，就 啊这个是你想出来 的。所以我跟你说了嘛，也没带过模拟表，所以我没有见过外面还有时区的表盘，同时我自己也没有任何出差的经历，我自己也没有这种需求，我只是 哎，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呢？因为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个想法不是你第一个想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小学生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一个跟你的生活如此不相关的功能呢？ 这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那个括约肌的运动产生了一时的灵感吧可能 好吧 我没有抄袭，然后呢但是呢我也没有说调研过这个东西有没有，我反正其实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说老实话 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个人最有灵感的时候要么就洗澡的时候要么就是对吧 反正后来呢这个发明就这么交上去了，交上去之后过了没多久之后老师跟我说这个东西入围了，你可以去参加最后的评选了、 嗯、 但是评选是需要有一个实物的东西去给你做支撑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其实实物东西还比较好做的这种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发明一个飞机的螺旋桨它的异形是什么样的，你没有风洞实验你小学生是完全做不出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个表上面做一个这种的东西其实是还可以弄的嘛。那当时那个科技班的老师说你这个还是有希望的，你好好去发挥你的手工制造的能力然后去造一个可以转的表盘嘛。然后我回去自己拿了纸糊了一些表盘然后交了上去，老师说我靠这什么玩意儿你神圣吧你自己去那个城隍庙去买一块那个表，你去找找看有没有那种装饰性的可以转的这种表盘的这种表。然后我就跟我妈两个人去城隍庙，因为我指的这城隍庙其实包括了城隍庙包括福佑路小商品市场，只不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小商品市场还没那么繁盛，可能城隍庙里面商店里面的东西更多一点，那我就进去看了嘛。然后运气很好的就还真的看到了一块，就它内置的一块已经可以转动，而且这个转动的手感还不错，但是呢它这个表盘完全是装饰性作用的，就是外圈的那个表盘完全是装饰性作用的那个，然后就把它买回来了。然后老师说你也别干了，你把那个手表给我，我帮你把那个表盘嵌上去，我们自己再加一个刻度、 哦、吓死我了，我开始以为你老师说哎，那个你把手表给我对吧，我帮你把上面的 logo 磨掉 这个不在乎上面有 logo 嘛，就小学生创造发明你还自己发明一个表吧，不现实的呀对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老师包办的，然后包办完之后我们就去评奖了嘛。我运气还挺好的，我当时拿了个二等奖。 嗯， 而且呢因为这个拿了这个二等奖之后后来电视台来学校来采访的，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人生是高开低走的，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在上海的主流的电视频道里面有了五分钟的专访，那个时间真的是有五分钟的。 嗯， 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稀记得我自己定义的人生的制高点，就是 在那期节目出来之后，正好是一个期末考试还是期中考试的颁奖大会。我们学校其实当时是有赞助商的，是旁边城隍庙里面的肯德基。然后那个我上台领那个获奖证书的时候，一个肯德基的工作人员突然之间从台下跑上来说，哎，这个小朋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那个上个礼拜电视上出现的那个？然后我在那边我点头了，然后点头之后他就说，啊，那个我赶紧那个摄像师过来帮我们拍个照。然后他问我，你的照片能不能借我们贴到那个肯德基的他们店里面那个墙上。然后我说好好好好啊。 哦，所以你小时候也是做过现在这种就是流量小鲜肉的事情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流量覆盖面积比较小，只有城隍庙地区。但反正我觉得我总感觉从人生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好像后面就没有发现过更让自己感觉到那个很臭屁的那个时刻了。老实说，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蛮有意思的，好吧。那我在想我怎么再把这个就是话题引到下 一个是什么话题， 要么就再加一个 BGM 吧。 那个时候肯德基还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就那个鸡叫什么来着，就在肯德基那个叫什么？ 哦，哎，他也叫琪琪呀、啊。 哎，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吧？ 是的，是的、 哎， 对对对，琪琪来到了什么什么？ 你能找到吗？我操！哎， 这肯定能找到的吧？ 好好好， 你给我个名字，我肯定能找到。 哎，但是哎，你说这个卡通形象，中国独有的呢，还是全世界都有的？ 好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独有的。 哦， 你看历年肯德基前后的那个，比如说 rebranding 的时候材料，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只鸡的形象呀。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中国独有的这个形象的话，当时做的还挺成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第一次看到麦当劳的一系列的卡通形象，对不对？麦当劳叔叔是最主要的，但是他有非常多的朋友，对吧？你记得吧？ 喂喂喂， 哎，电话断了，刚才在那重新录吧。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肯德基的卡通形象， 不，反正正好切 BGM 了嘛。 哎，不不，我这个其实也想说一说。 不要把这个也要说啊！我刚刚还哼了两段歌来，我不想放出来。 不，你可以把你的歌切掉，然后换成你找到的肯德基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卡通歌嘛，对吧？ 也可以，也可以。好吧，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麦当劳其实也是有一系列的卡通形象的嘛。就是除了这个最主要的麦当劳叔叔之外，他还有一海票朋友的，对吧？ 对对对，是的， 我当初第一次看到麦当劳的这些卡通形象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吓一跳的，我觉得很惊悚 啊、 因为当时是跟这个肯德基爷爷以及说那个琪琪的这个形象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嘛，就觉得麦当劳那边怎么这些形象都长这副鸟样子，对不对？ 这倒是，没有什么亲和力是吧？ 一点都不亲和。然后首当其冲就是麦当劳叔叔跟里面有一个像一个茄子造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琪琪是这个中国独有的这个卡通形象的话，我觉得当时去做这样 还蛮成功的是吧？ 非常成功。 嗯， 好吧，哎，好像又跑火车了对吧？ 哎，跑火车了，真的要切 BGM 吗？真的要切 BGM 了。 好， 我是琪琪，来自肯德基。 琪琪来到了， 琪琪来到了， 就在肯德基， 就在肯德基， 快快跟我来，真稀奇。 长发小小蹦蹦跳跳，开心的你，还有小小的漂亮又新奇。 琪琪是我们的好朋友，有琪琪有肯德基就有欢乐。 那个 BGM 回来对吧，我们把上一个话题硬切回来。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呢，跟我们就是之前的好几期节目其实也是有联系的对吧，我们 PAM 的故事的一个小小的延续。 还有这个的吗？我怎么提纲里没有看到。 就是姐姐你知不知道，其实最早的， 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好吧，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有一款这个 PAM OS 的手表的，或者说我们叫做 PAM OS 的智能手表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块手表其实也是有点说头的。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说它当时发布的这个日子呢，其实我们前几期 PAM OS 的PAM 的故事里面其实有讲到过，就是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 PAM 把它的这个就是硬件跟软件 分拆成两家公司，然后软件的这个 Palm Source 的这个公司，它是把 Palm OS 授权给了多家不同的这个厂商，其中包括索尼，包括 IBM， 包括这个我们中国的联想也有，就这些厂商，然后共同去生产运行 Palm OS 的设备，对吧？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Palm 或者说 Palm OS 由盛及衰的一个开始。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个厂商，而且它很，我觉得是跟前面上述的这些厂商有一个很大不同，它本身是一个奢侈品品牌。当初这家美国的奢侈品品牌，它叫做，哎，这个怎么念来着 ？Fossil 是吧？ 化石嘛。 Fossil 其实也，你们现在去看嘛 ，Fossil 其实现在还出了很多手表，对不对？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 ，Fossil 其实出过一款 Palm OS 的手表的，叫做 Fossil Wrist。我没有拿到过这款手表的这个实物，但是我看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在 Google 上面去看它的这些产品图片，我觉得当初的这个设计其实拿到现在来看的话也不过时。然后你知道吗， Palm OS 最最最最核心的功能其实就是 GTD 嘛，所以在这个手表上面的话它是去强化了这个 GTD 的功能，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他们在关注的事情就跟我们现在在用 Apple Watch 最关注的事情其实是很相似的，除了这个我们现在 Apple Watch 上面还有一系列跟你的健康有关系的那部分之外，当初这个机能肯定不包含嘛，对吧？但是跟提醒跟这个日程有关的这一部分东西，其实在这个 Fossil 的这个 Rest 这个手表上面已经能够非常非常明确的感知到了。 感觉这一段我又回到了非常熟悉的 Palm 那期节目的这个节奏，尤其我现在因为看不到Leon了，我就只能盯着我自己录音时候的波形看，差不多就是我30秒之后说一句嗯，然后波形上出现了一个小九九，然后其他东西平得很。 那说完了这个就是Fossil 的这块手表之外，我可能还想再讲一些，虽然它不是手表，但是我觉得其实也算现在的这个就是可穿戴的，然后所谓的这个智能的计时或者说跟健康记录有关系的这样一个设备吧。就是小米手环。 我感觉这个我又聊不下去了，因为手环这类的产品我的拥有数量是零。 好吧，那我可能跟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不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样本。为什么想说小米手环这东西呢？就是我觉得小米手环的诞生是跟我有渊源的。 终于轮到你讲故事的时间了，来吧。 其实刚才不是也是我在讲故事吗？ 但你讲的是不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呀？ 老百姓来了。在2013年、2014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是在北京的这个小米科技公司，我是在那边主要负责这个小米电视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设计工作嘛。在这个工作的期间呢，我买了一个手环。这个手环当初也是在这个苹果生态下面的一个明星产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手环名字叫做 Misfit。 这家公司其实后来也被小米还是被华米收购了，我不记得，反正就是融入进小米手环里面了。就是当初为什么这个 Misfit 这个手环那么受人关注呢？就因为说他们当时的这个 PR 宣传的口径其实我觉得非常独特，在那个时候呢把手环这个东西跟时尚联系到一起了。他当时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露出的这个宣传的视频也好，然后照片也好，其实都是往这个时尚大片的方向去走的。在本身这个外观，就产品外观设计上面呢也有非常有意思的点，虽然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飞碟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当初买的是 Misfit 一代嘛，虽然后面的几代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只是说改变了橡胶手环与这个，我们粗暴一点就也叫表盘吧，就橡胶手环跟表盘连接的方式。因为一代的这个手环跟表盘是非常粗暴的，就是卡进去的，然后当这个橡胶佩戴时间长了老化了之后呢，它就非常容易掉。我的那个 Misfit 就是这么掉，最后只剩一个空手环了。那我接着说一下它的设计上面的亮点啊，它是一个飞碟状的这样的一个表盘，对不对？然后表盘的正面是个圆形的，但是呢在它的正面上面它是没有屏幕的，它的这个飞碟状的这个表盘上面呢是打了12个孔。说12个孔呢其实又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12个孔呢每一个孔都是有无数个小孔所组成的，然后呢下面可能是放了这个 LED 的这个灯，靠这12个孔下面露出的这个灯光去显示当前的这个时间。 蛮巧妙的。 但是实用性也比较差，因为你知道它既要显示时针跟分针嘛，它显示不了秒，对不对？它显示时针分针、怎么显示呢、就是靠那个灯的明暗去显示的，就时针的那个亮一些，分针的那个暗一些。然后哎，说到重点了，我当初买了这个 Misfit 的这个表之后呢，记得有一天我是跟这个朱印跟任田一起去逛街，就是当时呢就说任田以前是米 UI 的设计负责人，但是他这段时间差不多就相当于是说需要已经在往这个米家那边去转了嘛，那个时候呢他接手负责做小米手环这样的一个产品，当时还是秘密没有公开嘛。那我们在这个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说我有一款手环叫做 Misfit， 然后它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化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外观上面形式化的东西，还是对应的那个界面上面的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我觉得都挺不错的。然后他很感兴趣，他当时就非常详细的就是我们就聊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嘛。然后第一代的小米手环，大家如果现在有印象的话，或者说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第一代的小米手环其实跟 Misfit 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它没有表盘，它是靠三颗 LED 灯去显示状态。但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它只有三颗 LED， 它只有三个孔，它不像 Misfit 是12个孔。小米手环的对应的这个 App 端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监控这个监控你睡眠质量的这些展现形式的话，其实跟 Misfit 那个 App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跟某一款爆款产品的小小的渊源，虽然这个爆款产品跟我是没有实际的联系的。 感谢你分享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那就像节目中段时候跟大家说的，如果你对由 anyway.fm 主办的松拓手表的表盘设计大赛表面功夫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从即日起开始就可以投稿，一直到 9月11日 截稿。奖品包括松拓的各种档次的那个智能手表以及其他的一些运动用品，如果大家有兴趣通过设计两个状态的表盘来赢取这些奖品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查看更多详情。表面功夫大赛的官网网址就是 anyway.fm/SUUNTO。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威时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也有可能是三个礼拜再见。